歡迎大家收看這個禮拜一晚二去大球場，稍有少少延誤的，不要緊，我們直播仍然是在這個 myradio.hk 可以看到我們節目。今天呢、介紹主持陣容先，小弟 Anthony 阿松阿更還有這個戴著超的天野， 天野細佬地野 輸波輸到喊對眼腫了，要整副超 沒什麼。大家不好意思，我知道今天都是沒什麼禮貌，因為沒辦法，因為我今天、有眼疾， 有些健康問題， 健康問題所以接受不到呢度咁強光，所以要戴太陽眼鏡。唔好意思啊，咁多位觀眾。 咁啊唔緊要嘅，我諗大家都好 focus 你講嘢嗰個內容啊，特別係天野講拜仁，就我諗好多球迷都好想聽下佢有啲咩偉論嘅。嗱，咁我哋今日題材相當豐富啦。嗱，一開始時候會講講巴塞啦，最近啊二連敗啦，咁之後都講完巴塞會講講拜仁啦，好似難兄難弟咁啊。巴塞啊，上一任嘅地上最強啦，嗱現任地上最強好多人就覺得係拜仁啦。嗱，咁講完拜仁就會講講曼城對利物浦啦，呢個啱啱過咗去英超嘅大戰啦，咁啊啲曼城會唔會係將來嘅宇宙最強咧嚇？咁啊講完講，如果最後仲有時間，就會講埋呢個足總杯嗰度啦，英格蘭足總杯就阿仙奴就喺十二碼嗰度就贏咗呢個偉軍嚇啦。咁事不宜遲啦，不如我哋一開波就講講巴塞啦。嗱，巴塞其實大家知道啦，承接住啱啱過去週中嘅呢個歐聯八強嘅次回合啦，巴塞對馬體會。其實是輸了零比一嘅，咁啊啱啱呢個週末又輸俾格拉納達，又係輸零比一啦。嗱，事有湊巧，其實嗱，佢二連敗咧，今季就唔係第一次嘅。咁我自己印象中好似係大約十二月嘅時間，應該係歐聯輸分組賽，好似第五輪輸俾亞積士，咁翻到去西甲再輸俾畢爾巴啦。咁但係當時個二連敗咧，同今次嘅二連敗其實個分別好大嘅，真係差好遠。嗱，今次嗱大家知啦，歐聯八強次回合就直接出埋局添啦，嗰場輸波啦。今次咧就西甲。输俾格拉纳达，虽然咧都系输一球，咁但系呢个就咁耐啦。沙维自己都承认啦，其实呢一场输波咧，都好可能系将佢哋嗰个冠军嗰个补助咧系放弃咗噶啦。吓咁啊，嗱，另外仲系要讲讲就系嗱零比一，两场都零比一，其实巴塞有几多嗱冇波入都已经系少噶啦，仲系连续两场冇波入话近。咁啊，咩嘢问题咧吓？ 我好担心噶，真系好惊，即系。我即系老比较话今季即系曼联系个早爆嘅时炸弹啊，即系巴塞系一个迟早会爆嘅时炸弹，而家爆得好金化咯。 嗱，但系嗰个计时炸弹，你觉得系喺边一方面最严重？ 再爆落去，分分钟嚟紧周中嘅国王杯决赛输埋，咁即系呢季玩烂。 系嗱，阿近就讲紧呢个啊，嗰人有远见嘅球迷。 但系今季咧，好似皇马未赢过巴塞噶嘛？ 吓，苏花龙系 咯，联赛两回合都系巴塞。 而家个势都系咁，而家个势系咁，我好担心啦。 嗱，因为阿近就讲讲就系呢、這个应该系后晚啦，我哋香港时间星期三晚嘅凌晨咧，就会上演西班牙国王杯嘅决赛啦。咁当到时都会系巴塞对皇马呢个戏码啦。嗱，提一提就系 C 朗好似近期话有啲伤啊，咁嗰场波未必能够上阵啦。嗱，咁好啦，我哋讲翻呢场波吓，巴塞作客输俾格拉纳达零比一吓。我自己觉得咧，不如我哋将个focus 放喺防線嗰度啦，大家知道VV 啦，域圖華迪斯其實今個賽季都未必遇到佢嘅啦。咁你睇翻嗱，碧基啊傷咗啦嚇，咁啊佩奧爾就長期都養傷噶啦，今季咁啊丹尼亞維斯就話再加埋艾巴啦，領隊馬天奴就放佢諗住留一留力啦呢場。咁其實你睇翻今場波巴塞後防嘅正選陣容嗱，守門員賓道啦，咁後防一對中堅係馬斯查奴加巴斯基斯，右閘就蒙道亞啦，叫做佢真係一個右閘啦嚇，咁左閘阿佐諾好冚翻埋去後邊五個所謂後防球員，冇一個係正選能夠打到喎，咁啊都幾大問題啦。我之前都有一個喺節目發表過一個言論，就話其實後防呢啲係打默契嘛，所以你話特別巴塞添啦，因為佢嗰、那個所謂。那個連貫性個緊扣程度都係相當注重嘅，咁你話搞唔掂喎？嗱，而家冇曬嗰五個後防嚇。咁點樣咧？ 唔係呢場輸波同埋周中輸俾咁樣馬體嗰場，個性質係又唔同嘅。 係 馬體嗰場其實係可以輸得好慘烈嘅。 係啊，特別 係 好多 機會。其實佢成日輸一球係就係執到啦。 哦，其實阿松咧，呢場波 或者咁睇啦，可能係我覺得出格蘭特呢一場出布斯基斯打中堅呢個位置，我又比較有啲意外一啲。 因為如果相信我會揀桑治打唔中堅的情況下，會比布斯基斯係更好啲。即係可能誒阿斯，即係可能咁睇啦。喺個中場個連貫性度，布斯基斯嗰個連貫性係比桑治會更好。 嗯， 始終桑治都曾經係喺阿仙奴都踢過，阿仙奴或者柴爾頓嘅時候都係踢過中堅出身，所以喺一啲位置上佢係可以勝任過巴斯基斯呢個。 呢場波嘅輸係一種即係輸嗰種輸開有條路係冇運呢樣嘢咧，即係好多人撞始終未有兩門而過嘅攻勢。 嗱，近講講呢個冇運咧，大家鏡頭又擺美斯嗰度啦。美斯呢排都其實係焦點人物嚟㗎啦。上一場咧就批評佢懶啦。今場大家覺得佢喺個積極性方面提升翻少少啦。我自己反而咧入最有印象就係一球離門大約20多米左右嘅罰球咧，其實死角㗎啦。不過都俾對方龍門咧就叫做救出咗啦。其實提到阿近講到冇運呢個咧，我都有少少認同嘅啦。大家如果有睇場波嘅話咧，你會發現其實巴塞下半場你話叫做佢真係上力啦，塌著褲計啦，佢哋個攻門都係三番四次嘅。我只記得尼馬有球左腳撳射地波啦，都係其實佢係緊緊尾柱。一個至兩個波位度嘅就爭少少就入㗎。咁另外仲有巴斯基斯有球角球混亂咧，門前啊爭啲數入啦，咁之後仲有美斯罰球啦，先都提過啦。咁但係好啦，我哋平時成日睇嘅巴塞嚇，佢靠嘅咩揾食咧？你會唔會見到巴塞就係靠罰球？會唔會靠混亂咧？會唔會靠啲對手攔到你個波再執翻咧？咁所以我覺得咧，近期我哋見到嘅巴塞咧，已經唔係我哋平時見到嗰啲啦。我哋平時嗰啲近期睇巴塞水銀射地係嘛？一個打個 one two， 再交個 wide side， 再走入去，跟住單刀傳入去中間射空門嗰啲噶嘛？巴塞 係 咁但係我哋睇到巴塞雖然佢今次真係有幾個黃金嘅機會或者餐市入唔到係有啲可惜，咁但係佢巴塞我自己我擴張嘅就係佢好似班球員係打唔翻佢哋以前嗰個默契出到嚟咯。 喂，其實幾進退失據，你呢輪係咁枕住你出個三轉頭係唔換人，即係阿斯沙齊士同埋柏道係無啦啦俾打入冷宮，唔知咩原因。 嗱，山齊士其實我自己覺得咧，佢好似其實我覺得下半場一開波就應該要換入嚟㗎啦。嗱，因為其實咧嗱，巴塞今場有啲球迷就認為佢好似嗱，因為巴塞咧佢不嬲嗰啲球員咧，佢哋冇波嘅跑動咧係超級積極嘅。咁但係今次咧個個都好似唔好介意開咩啦，美斯啊、法比加斯或者尼馬哥哥，其實佢哋都只係一啲現身，希望攞波上腳嘅啫。咁但係你話一啲冇波走動嘅直線啊或者遠處走入去嗰啲咧，就比較少一啲咯。嗱，今場啦，咁我自己就嘗試揾一啲原因，唔知阿近或者其他天野阿松嘅同唔同意咧？嚇，我自己覺得咧，可能尼馬呢場波個發揮咧，都有一啲嘅問題喺度啊。嗱，因為其實尼馬今場波佢發揮或者上腳啊，或者佢表演嘅機會其實真係好多嘅。咁但係咧，佢有幾次嗱，我先講過咧，仲有一球除咗左腳撳地波球咧，仲有一球係喂到入去直線，佢篤一篤就入噶啦，但係佢處理得好求其嘅，唔知點解，唔知阿近有冇印象嗰球波？佢大力啲篤咧，就應該係萬後尾都入網噶啦。咁但係你會唔會有啲過譽或者水貨咧嚇？ 唔會咁，我又唔會咁快講咯。 係啊係啊。 即系我开始都明白点解前嗰排有啲吹水新闻话咩吹上罗渣士过嚟教啦，即系其实可能佢哋谂住发咗个梦就系即系美斯同埋尼马变到好似 史达灵， 唔系好似阿苏亚雷斯同埋史努力治嗰个组合咁样咯。 哦，嗰、那个 而家擦唔到火花噶嘛，各自为政噶嘛。 系啊系啊，嗱，我谂阿近想表达嗰种就系其实大家知道利物浦嘅足球咧近排啦吓，史努力治系望住苏亚雷斯嘅啫，苏亚雷斯系望住史努力治嘅啫。即係好多球迷特別巴塞球迷都希望兩個一個阿根廷一個巴西球王嚟到，希望大家多啲嘅球來球往啊嗰隻咯。不過暫時而家叫做大半季多啲啦嚇，馬天奴帶住巴塞咧都暫時佢兩個球王咧都未係認真有一啲嘅火花擦到出嚟咯。 不過第一季已經做咗一樣嘢好難咯。 啊，系啊，系系，呢个都系嘅，特别系尼马，其实佢都未踏足过欧洲嘅球坛啦。呢、這个帮佢兜翻少少说话啦。头先阿近提到罗渣士会唔会执教利物浦咧？我突然间谂起咧，近呢两日啦，都唔知点解咧，即系一输波特别多新闻噶嘛。 罗渣士唔系已经执教紧利物浦噶啦咩？ 执教巴塞， 全部执教巴塞。呢啲系当地传媒啲打飞机嚟嘅啫，大家唔想咁认真看待 咯。特别系马咩布嗰啲啊， 唔系即系马卡布系马德里嘅， 系皇马嘅后。 流舌啦。嗱咁 巴塞嗰兩份，一份叫體育部，一份叫世界體育部咯。 嗱咁就反而咧，我睇到一單就另外，好似講緊多蒙特嘅高普會有機會教巴塞， 可能都係打飛機嘅啫。不過依個就真確性高，會即係依個比較合理少少咯。即係高普啊，你多蒙特，即係即係隔離對拜仁成日話大玩吸星大法，乜都俾佢吸走曬，係幾冇人下噶嘛？可能佢都想有少少新挑戰咯。 咁啊，嗱，譬如 話阿高普可能都會認為就話嗰邊太多大哥，唔會好過。因為你而家喺多蒙特，佢嗰班青訓嗰班上嚟嗰班咧，個個當佢大帝噶嘛，冇人夠膽逆佢意噶嘛。但係你如果譬如話好似高普呢啲帶開，譬如多蒙特呢啲青訓上嚟嗰一班嗰一扎僆仔咧，如果你用佢呢一個方法去到巴塞係唔 work 嘅，因為你起碼你過唔到沙維，過唔到美斯。 唔係你高普，你請過嚟，成佢成個團隊架過曬嚟㗎啦。係 啊係啊係。 咁你而家搞嗰個係文化大革命嚟嘅。 係啊，你尤其是即係好似嗱，今時今日阿馬天奴，佢喺更衣室都過唔到沙維。就 係、是、 咁多 嗱，咁樣樣大家知道啦，高普帶領呢個多蒙特咧，就好喺特別提拔幾個年輕新秀嗰度出色啦。嗱，但係我哋講緊巴塞嚟緊嗰兩年即係或者嚟緊一段時間啦，有機會係唔能夠喺轉會窗嗰度有動作嘅。咁會唔會就係喺呢一度就係偷中高普呢個咁嘅，即係有挑選新人嘅眼光咧？ 喂，巴塞本身好多新人咯， 係啊係啊係呢啲， 即係你要揾佢嘅，揾阿高普，可能佢眼光就睇下有冇啲即係揾啲即係揾新後衞、新工兵嘅眼光咯。 特別係後防啊，我好多 或者我可以咁講啦，就係、是、話譬如話，好似你今時今日咧，阿馬天奴同阿沙維佢本身有啲咩矛盾喺度咧？就係、是、阿沙維就係話你破壞咗我哋巴塞嗰個傳統，足球嘅傳統。即係換句話講咧，如果你將呢一套衍生咗落去阿高普嗰度咧，都會係同一個動作， 一樣 係同一個結局， 重大規模啫。佢會多高普帶曬成天文過嚟啦，但係成個拉麥西亞都有個教練團噶嘛，一定都嗌曬，即係好多嘢會有好多衝突噶咯。但係順便我都講多個故仔嘅，即係70年代嗰陣時候，巴塞都記得類似嘅事發生過啦。本來米高斯教噶嘛，嗰時候教布魯夫噶嘛，但係米高斯後來好似俾另一隊挖咗腳跳咗槽，跟住嗰陣時候巴塞就嗰陣時就喺德國喺西德挖咗個韋斯維納過嚟啦，即係嗰個係嗰陣時穆遜加柏嘅領隊嚟噶咯，即係差唔多佢地位就等於而家高普咁樣，但係佢教咗一季同布魯夫即係意見不合就又散曬。 穆遜加柏70年代都相當輝煌啊，係啊係啊， 即係等於多蒙特一樣 啊。軒尼基斯咪穆遜加柏成 係咯係咯就係咯。 咁樣就嗱，我哋巴塞嗰度就探討緊啦。其實巴塞要期待夢四啦，我哋喺早上其實一個月之前已經提出呢個叫做terms 噶啦。 我相信呢個仍然係幾遙遠嘅夢嚟咯，即係我差唔多好似係夢一同夢二之間嗰個距離一樣咯。可能要等幾年嘅啦，要 咁就真係我諗阿近都比較擔心啲啦。我哋擔心嗰度啦，其實我哋應該星期五咧，其實都講過西甲去到最後直路啦。咁但係巴塞好多球迷都話喂今年啊打歐聯嗰度打到8强、4强都入唔到，就好似自係咪2007年啊？即係2009年冇入過四強，即係入唔到四強。 之前係連續六季咯， 係啦， 即係話呢個係紀錄嚟噶嘛。 係啊，咁所以咧又去到另一個問題，巴塞今年嚇會唔會三大皆空咧？嗱，大家知道我想講咩咧？就係嚟緊星期三嘅對皇馬大戰啦嚇，咁啊會唔會有危機咧嚇？近 幾大啊？ 幾大啊？但係 我相信而家個士氣係好低下。 但係人哋讓咗你一個 C 朗喎。 都牙煙 係嘛？阿近就真係一個好典型所謂比較唔樂觀球迷嘅 悲情嘅巴塞。 阿松咧嚇， 我就會覺得而家咁嘅巴塞情況下，根本就冇可能對任何一隊波去抗衡。始終我認為一句啦，以踢喺開嗰班由沙維為首嗰班球員，佢哋踢波嘅熱情究竟去邊度咧？美斯嘅帶動去邊度咧？仲要諗下後備席嘅拍道啦，山齊士啦，甚至乎法比加斯冇得上陣嘅不滿啦，呢樣嘢已經構成咗一個好大嘅問題啦。甚至後一直令人有話病嘅就係話個後防一直係處於佩奧爾後嘅真空期，即係你諗下季中嘅佩奧爾話選擇季尾離隊呢一個情況下，已經大大打擊咗球迷同球員嗰個心態，究竟係會去到邊度咧？呢個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咁同埋啦，其實如果講話佩奧爾嘅嚴重性咧，其實密圖華迪斯可能係一個始開始嘅開始開端嚟嘅，根本就係一個，因為 好像不好聽話啦，羅素爾搞搞話不同域圖華力斯合續約，這個一個叫做老臣子的時候都效力了這麼久啦，你鄧茂賢又不同他續約，即是什麼都不做，就要找總監嗰陣時嚟搞一搞佢，搞到佢啊真係心都冇癮啦，咁啊逐個逐個開始走。 似乎啲老臣子嗰度，即係真係好好。有陣時嗰個處理嗰度咧，即係你話你唔俾機會佢，但即係佢又喺球會有好多汗馬功勞。咁但係咧，佢其實有少少高峰已過。你場場俾佢正選咧，就好似爭緊啲咁。 但係我唔認同域圖華迪斯個高峰係已過 咗。啊，係啊， 所以我會第一樣嘢就係比較質疑呢一樣嘢，就係點解你一開刀就開域圖華迪斯先咧？就係、是、所以呢個問題就係話，如果你開一個。都咁耐嘅功臣嘅话，同佩奥尔咁耐功臣嘅话，咁但系你开佢咁嘅刀嘅话，其实变相系影响到之后嘅每一个球员嘅情绪，呢个系好严重嘅。同埋我哋而家所讲嘅大所谓嘅大佬，而家都依然都系压住个位度唔俾人踢嘅话咧，其实系唔系应该要开刀咧？即系头先你讲得啱嘅，因为巴塞隆拿咧最紧要就系讲话自家清训嗰种踢法啦，马天奴系嚟搞破坏嘅，即系呢一种系我谂相信系任何球迷同埋。巴塞隆拿球員是不可以接受到呢樣嘢，阿近應該都可以用呢個講法。 阿近，我諗其實咧，我記得上兩集拍阿近嘅時候，阿近提過一個名字，就係、是當時哥迪奧拿助教嘅安力基。咁、如果其實安力基會唔會即係喺你心目中啦一個咁多年巴塞隆拿球迷會唔會其實俾一啲外派即係羅渣士或者高普啦其實安力基呢啲巴塞系嘅教練會唔會真係反而佢教翻會好啲咧？ 安力基好少少嘅，雖然佢唔係拉馬西亞出身嘅咯，佢都係半途出家咯，但係都係好啲嘅咯，再下一個選擇就是米高羅達納，但係你如果聽到話嗰個傳聞，點解佢話啲斯文斯被炒嘅話，就最好唔好嚟啦。 哦，咁有陣時報紙佬嘅嘢，我諗我哋都 可能嗰啲係斯文斯嗰班長喺度打毒針嘅啫。 係其實都比較鬧得唔開心啦。斯文斯嗰邊去到最後就嗱，咁好啦，巴塞呢度我哋就講到呢度差唔多啦，咁啊，我即係寄望咧就禮拜三嗰場，雖然就 C 朗出唔到啦，但我希望都係有一場相當精彩嘅對決嘅。 但其實 C 朗出唔到會唔會又係吹嘅呢一場？因為嗱，我覺得咧，嗱，我都想講一講呢一場咧，就係巴塞對皇馬咧，即係我就唔會好似阿近哥呢啲咁悲情嘅。我覺得咧，仇人見面分外眼明嘅。你今時今日 啲嘢雙向 即係你咁啊係， 同埋你今季俾即係皇馬俾佢雙殺咗喎，咁你呢個最後復報仇機會 嚟。你始終譬如話，如果真係 C 朗係出唔到咧，我覺得巴塞係仲有機會嘅，因為我自己覺得你今時今日如果你皇馬冇 C 朗嗰個功力咧，係折算一大截嘅。咁如果譬如話巴塞始終佢都有個底喺度咧，有個底喺度咧，我覺得係都可以贏到呢個皇馬嘅。 係嗱，巴塞有個底呢度咧，其實咧正正就係我陣間會講個曼城嗰個問題所在啦嚇。嗱我即係反而咧，我覺得嗱 ，C 朗其實對巴塞咧，其實佢冇平時咁 fit 喎，反而因為佢 C 朗對巴塞，我印象中嗱。巴塞對得皇馬都是 C 朗對美斯啦，大家都通常 C 朗都食得住，通常 C 朗都比美斯食住。 近一兩季 C 朗係即係克服咗呢樣嘢嘅，但係近來即係最對上嗰兩場又好似有少少即係倒退咗少少咁咯。 咁就今季整體嚟到講咧，巴塞係食住皇馬，但係咧就俾馬體會食翻住，其實都幾得意嘅，因為 皇馬而家嗰個士氣應該係高嘅，因為你見到迪亞高高士達咁樣打柴，佢爭聯賽仲未絕望啊嘛。 我想佢尋日係咪有個受傷？ 係啊，大鑊！佢入咗波，但係佢成即係佢個膝頭省咗落條柱嗰度。 係啊，係啊。 因為我尋日就都幾高興嘅，見到正選名單即係迪亞哥時就出現翻啦。咁結果咧，佢啲中途又好似話有一啲問題出現啦。咁希望 因為摩連奴覺得天助我也啦，咪咁搞法咪。 會唔會已經收裂咧？ 你唔好忘記喎，迪亞哥斯達傷出之後換入嚟嘅迪亞高就係入巴咯，就係入巴塞再入球局嗰位球員咯。 嗰場我諗歐聯嗰陣時嗰兩場波都係硬仗嚟嘅，即使冇迪亞哥斯達，但係對摩連奴嚟講。 你決賽你無論皇馬入或者係拜仁入，都係兩個即係都對住兩個宿敵噶嘛。佢係好渴望咁樣嘅決賽啦，肯定。 係啊係係，我諗反而啊，哥迪華嗰邊都係，即係其實每一隊都即係今次嗰個歐聯四強關係嗰個真係關係好微妙，好過癮啊。OK， 嗱咁啊，最後一題就係巴塞，如果去到最後想贏馬體會，我反而覺得佢對馬體會仲難過過對皇馬，因為今季嗱。會對六次啦，咁有五場已經打咗啦，有四場係和，一場輸嘅，咁同埋打落個場面，巴塞都佔唔到優勢，所以我自己呢度會擔心少少。 我懷疑會唔會收最後收呢個場波，真係巴塞會放水俾馬體 嘅。如果放得水，就反而可能去尾已經巴塞係宣布， 即係唔知大家記唔記得2006-2007年嗰陣時季尾有一場即係巴塞作客馬體會嗰場，馬體好明顯係放水嘅，跟住直接大炒收場，但最後尾巴塞都係輸咗聯賽啊嘛，真係 除非你呢、這個巴塞是真的已經爭冠無望咯， 係啊係，咁啊， 同埋你始終即係話喂，你巴塞馬體都是跟呢個皇馬係敵對噶嘛， 嗯， 所以我覺得即係真係好大機會。 OK 噶啦，咁啊西甲嗰度咧，我哋仲有機會咧，再同大家跟進一下啦。咁我哋講完上一任地上最強咧，但係而家就喺地上就俾人唾罵啦嚇。某啲球迷啦，咁我哋不如講講都拜仁嗰度啦。嗱，即係唔知係咪，即係話佢哋兩兄弟啊，又唔係，但係話佢，但係佢哋又好得意喎。拜仁就咁啱又同巴塞一齊都有個好似。感觉上面有少少低潮期啦， 所以我咪成日同阿近坐埋一齐。 OK， 咁我嗱，每只天日嗱，等我交代埋个背景先。咁啊，呢个拜仁就喺德甲嗰方面咧，就三轮不胜喎。咁啊，先系和荷芬咸3-3啦，以至到啱啱上一个礼拜啱啱前两日啦，输俾多蒙特三球啊嗱，天日全部都喺晒度噶咯，二阿卢啊、拿姆啊、小猪，冚唪唥吓，咁点搞咧吓？ 因為點解咧？因為你始終呢一場咧係國家打比嚟嘅，咁啊就拜仁仲要係主場添，咁啊同埋就話阿哥迪奧拿喺今場咧排出呢個全正選上陣咧，咁啊同埋就係話你會見到成場波點解會0-3咧，輸得咁肉酸咧？原因就係你拜仁好明顯咧就係踢緊呢一場咧叫做收腳波嚟嘅， 係啊， 點解會咁樣講咧？因為拜仁咧係冇曬原本應該有嗰啲板斧，點解會咁講呢？因為嗱，你兩個中堅一攞到波嘅時候咧，好明顯咧兩個閘係唔見咗嘅，係唔見咗人嘅，同埋就係話好多漏咗，即係漏咗好多空位出嚟咧，係俾呢個對手係入攝嘅，完全係冇曬嗰啲 overlap。再加上二阿盧咧呢兩隻翼咧。好明顯咧，亦都係放慢手腳，冇曬速度，同埋就係話真係同你打收腳波。 我自己有個少少感覺咧，就係咧佢喺特別喺個心態嗰方面咧，你見到班球員咧，佢哋已經唔再係贏冠軍之前嗰個進取性咧，好似彷彿已經有啲德甲啊，好似完咗咯。其實我哋等緊下個禮拜歐聯啫嘛，係嘛？即係我諗天野都可能同意係嘛？ 即係其實我都覺得，其實拜仁喺呢個德甲聯賽裏面咧，已經係提早封王咧。其實我都開始唔睇噶啦，因為我其實呢場波我真係冇睇， 一點鐘 現場冇睇。喂，大佬，我未開賽之前，我預咗佢會輸噶，所以我一定唔睇住佢打一點鐘。我不如睇第二朝起身先慢慢再睇都未遲啦。咁因為點解我會預咗佢輸呢？因為我上個禮拜都同你哋講啦，已經提早八輪封王，同埋再加上一樣嘢就係話佢真係要流力咯，流力去打譬如話周三晚而家對緊呢個海沙羅頓嘅德國杯四強啦，同埋就話下個禮拜係咪下個禮拜三啊？ 再下嚟緊呢個星期再下一個就 再下一個嗱，又要打歐聯四強，就對手仲要係對皇馬。咁所以即係呢一啲段段上落，即係全部同你一鑊過嘅賽事咧，係真係即係正所謂咧，係不容有失嘅。 我見到 chat room 有朋友都同意，佢就話拜仁原來由月頭已經一路開始流力流到，應該嗱佢又冇寫流到邊度，我估都流到去皇馬嗰場波噶啦。 係啊，一定流嘅，因為你始終你歐聯四強咧，你譬如話你個對手係皇馬。 如果你首回合作客對皇馬輸波咧，你翻到主場都好難會追到 啊！嗱，唔好介意，我有少少咧代入球員個心態啦。頭先天誒就話，誒我即係佢係超級拜仁球迷啦，大家知道啦。嗰場波佢對多蒙特之前，佢自己都話：，不如我都係唔睇啦，第二朝睇仲好啦，即係有啲精神咁啦。嗱，套翻到球員嗰度，喂，我已經贏咗冠軍啦！即係你諗下，球迷我哋摁摁腳喺個大電視前面睇，啊嘻嘻哈哈咁笑下，即係唔使冇乜代價，唔使付出嘅。咁但係我哋都唔睇啦，係咪先？咁你要班球員落去爆落去走位落去同你拼搶，即係佢哋唔會咁樣做啊嘛，係咪？我自己有少少即係喂球員嘅時候，我而家贏咗冠軍啊，我依家有少少揸流灘都俾你鬧 ，OK？ 咁但係我到時如果我搏命咬一咬親嘅，我咪又俾你鬧， 係啊，其實好大鑊㗎， 我係咪都俾你鬧？ 即係好唔好聽嗱？正所謂我上個禮拜都講啦，你而家呢啲喺德甲聯賽裏邊咧扮呢啲正所謂叫風流波。 是啊， 即系如果我嗱，我相信咧，就因为佢个轮换制或者系呢一场战所谓叫做国家打比咧，佢只即系真系呼天同你打，但系亦都唔代表就系话喂，我轻敌，我轻视多蒙特，所以咧就即系正所谓咧就即系让你定点。嗯，大问题真系嗰句咯，佢真系为咗即系可能再想攞多个三冠王 ，back to back 攞三冠王。跟住先至會放軟手腳啦，即係你起碼一樣嘢就係話阿紐亞半場嘅時候咧，咁啊即係紐亞個門將紐亞咧就受傷，咁但係咧拜仁只不過係換咗個第四號門將出嚟去頂佢嘅啫，即係當然即係亦都有傳就係話二號門將咁咩史基達啊嗰啲咧，亦都咁啱得咁巧傷咗， 係 咁啱得咁巧傷咗。咁啊，同埋就係話，阿馬天尼斯咧，亦都冇好似喺上半季咧嗰啲，就係話一腳即係有波一上腳咧，就即刻清上去中前場，就俾阿洛賓啊、古沙佢哋， 係 即係完全係冇曬呢啲嘢嘅，即 係我見到真少咗， 係真係收腳咯。 係，即係嗱，我自己 ，sorry 啊，我自己嗱，譬如好簡單，我講假少少假設啦，譬如哥迪奧拿就同啲球員講，喂，今場波我哋要搏命，呢場國家打比咁就係帶啲球員聽完落到去，咪一樣即係我唔夠膽話佢 hea 啦，但係佢唔多唔少有少少個心態上面輕鬆啊少少啊，或者個專注度上面唔係真係 100%， 我覺得呢個真係在所難免係嘛，阿松啊。 我就會覺得可能都是往年可能睇巴塞哥迪奧拿大嗰陣咧，當佢贏咗冠軍嘅時候咧，佢多數都會出輪換，進咗輪換制度嘅，呢個係好正常。佢都有個好處就係話係養兵蓄鋭啦。咁但係即係點講咧？西甲同德甲有個分別就係話西甲如果一所謂有2-0同3-0嘅賽果之後咧，嗰個情況就永遠都一面倒。咁同德甲係有啲唔同嘅，就係德甲你咬住一球波或者係0-0嘅時候咧，都係十分之搶得嘅。都仲要係真係好認同呢一樣嘢嘅。但係就可能咧我覺得啦，哥迪奧拿可能同埋上面啲高層都曾經講過話嗰、那個紀錄係唔再重要嘅，其實再重要着重於喺嗰個冠軍同杯賽上。咁我相信呢一個係應該取得一個共識，先至會叫做話真係俾佢肯放軟手腳，就俾佢去就算我排個陣容係好靚仔都好，但係始終都係我唔會去 輸波都 OK 嘅， 係啦，即係我唔會去到咁盡嘅，即係我牌面上我都要尊重個對手。 即係我只覺得你上一場都輸俾奧格斯堡，大家咪話喂50幾場不敗記錄，喂冇咗，喂大佬佢50幾場不敗記錄都可以唔要，佢區區一場聯賽係咪先？即係佢唔會話即係要同你搏命得咁緊要咯。 但係你記住當其時係球會同球員個想法可以係咁樣，但係球迷嘅心態 哦，咁呢個 即係你要即係。球迷的心态不会是这样看法，球员和球会的心态可能会再想长远一点，这个又是一个正常的看法。 很多球迷都是球评家来的。那这样吧，阿近，巴塞那时候的哥迪奥拿和现在拜仁时期的哥迪奥拿有没有， 其实我没有看场波的直播，我想知道其实在哥迪奥拿在哪线的反应是怎样的，即是他很 悠闲的话 就。不是，你如果你讲起话反应呢，其实我最主要一件事就是说我再跟大家讲一讲，就是说 拜仁咧，如果計埋呢一場對多蒙特呢場國家打比咧，係三個禮拜裏邊要打六場波嘅。咁、而呢六場波裏邊咧，有幾場波咧？即係六場波裏邊有三場波咧係風流波，德甲嘅風流波，有中間夾雜住一場嘅德國杯，係、不容有失嘅。四強對海沙羅頓啦，另外嗰兩場對皇馬啊嘛，亦都係段段上落嘅。咁就即係你可以話俾，即係話可以話俾大家聽，就係話呢一個正所謂叫魔鬼賽程咧。咁如果拜仁唔去打呢啲咁嘅輪換啊，或者打呢啲咁嘅收腳戰術咧， 稍稍留下力啦。 即係如果你真係啲球員正選球員一傷咗咧。你一定過唔到皇馬， 就已經啊！艾簡達拉同薩基尼已經係好一個好好嘅例子嚟嘅， 係啊，同埋一樣嘢就係話，阿頭先阿近講到就話，喂，留唔留意到阿哥迪奧拿嗰啲嘅 反應 嘅反應定點啦？嗱，哥迪奧拿咧好似好緊張。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嗱，我覺得是交足氣的 唯一西甲過嚟都好氣少少 唯一一個交唔足氣咧，就是呢個高普唯一交唔足氣就是呢個高普。點解咧？ 喂， 高普不嬲喺多蒙特啦，出咗名，每入一球就喺度上曬腦，好熱血喺度大叫，耶耶耶咁樣啊嘛！今場波入一粒冇，一粒冇，一粒冇，三粒波全部都好。平靜，好冷靜嘅，即係嗱，唔好話佢已經預咗，即係我唔敢咁樣講，唔話啊咁傾掂數，我唔會咁講，又冇證據。我可能會覺得就，喂，哥迪奧拿，你同我玩呢啲，喂，你擺到明咁樣俾我入嘅，即係佢可能個心態會係咁。嗱，我唔知，我覺得係咁啫。即係你冇理由，冷靜到咁係冇錯。雖然話我已經奪冠無望。大問題又話以高普嘅性格咁熱血，喂，每入一球都喺度發癲上腦噶嘛，喺度咁樣喐細喐細噶嘛，但係今場波冇咯。 系 你解釋唔到嘅呢啲， 有朋友都話喂，梗係啦，明知拜仁都唔會出全力，係咪咧？其實都係啊。 所以頭先咪講咯，高普見到咁嘅形勢，你同我玩呢啲。即系咁啫嘛， 系啦，另外有朋友系咪 Johnny 仔啊？就话喂，恭喜嘅歌帥点会咁浪漫啊？追呢啲纪录啊？都可能系文杰啲朋友啊。 喂，文杰都成日讲啦，哥迪奥拿啲独男嚟噶嘛， 系咪 先咁恭喜 ？O K， 嗱，你讲定文杰讲先？ 文杰讲过噶，同我派一集讲过 啦。嗱，佢啲浪漫嘅证据啊， 证据啊。 嗱，咁样就拜仁呢度就我谂唔需要话太过贪。心啦，特別拜仁嘅球迷啦，我自己都有一個意見，就係佢啲心咧都飛咗去歐聯噶啦， 同埋等世界盃咯。 等世界杯呢个就 长远住欧联呢个欧联呢个目标先都系， 咁你都系唔想去伤噶？如果你一伤，咁可能欧联又唔使踢，世界杯都唔使踢佢。 我觉得都系呢、這个卫冕欧联嗰个系大家会放得，就系即系暂时咯，即系以拜仁嘅球员嚟到讲， 同埋我想讲少少嘢咧，同啲香港嘅拜仁球迷， 即系随便， 即系有时啲喂大佬拜仁系从来咧，即系今季咧赢得太多，即系断断爽落呢啲，即系喂大佬而家输两场啫。仲要呢兩場係戰術性部署去輸嘅，即係我可以咁樣講咯。 點解咧？ 我可以咁樣講咯， 但係排輸嘅戰術。 即係頭先我都講過啦，你大佬你打風流波，你冇理由同人斷斷上落去打噶嘛？喂，一傷咗真係皇馬都過唔到咯。同埋就係話，我哋有時睇波咧，就要睇埋場外嗰啲嘢咯。同埋就係話，喂，你而家拜仁譬如我當啊拜仁啦，即係劇本上就係話拜仁係。專登打路咁樣嘅，甩甩漏漏啊咩嗰啲，你起碼一樣嘢就係話，你睇下啲報道就係話，前皇馬主帥阿蘇斯達，無端端唔知邊度喺走出嚟嘅，就話喂，你而家今時今日咧，皇馬咧得翻五成機會可以贏呢、這個即係話拜仁咧得翻五成機會可以贏呢個皇馬，得翻五成機會咧就可以蟬聯呢個歐聯。喂，講真啦，唔好同我嚟呢套啦，你咪同外圍佬夾埋啊！ 佢唔係佢都係搞下腳啫，即係唔係佢唔成？ 喂，你喺邊度走出嚟無端端講呢啲咁嘅嘢啫？根本我覺得係劇本嚟 嘅 呢啲。 唔係佢五成嘅意思係咪一係贏一係輸嗰啲咁嘅廢話？ 即係同埋一樣嘢就係話，即係有亦都有啲即係城市傳聞就係話，我喺德甲贏一場得200萬獎金，打緊風流波。咁如果譬如我贏外圍一定多過200萬咯，即係亦都有城市傳聞係咁樣講。 哦，城市傳聞， 即係嗱，我冇證據啊，呢啲城市傳聞， 即係咁樣花生啦、 啊， 我諗 蘇斯達都是花生啫。嗱，OK， 咁樣就我中意，我中意咧天野頭先咧用兩個字。劇本嚇，即係劇本咧，唔係劇本就真係咧，我哋都忍唔住，我自己忍唔住啊。其實好多朋友都係拜仁呢度就我自己祝福佢哋歐聯啦嚇，即係其餘三隊都係啦。咁我飛翻過嚟英超嗰度咧，劇本呢兩個字咧，即係反而你可以形容利物浦嘅，因為咧利物浦咧其實佢而家大家知道英超嗰度十連勝啦，其實有好多場咧都係咧開波咧十零二十分鐘咧都係一球兩球咁喺度，即係狂風掃落葉，好似永遠咧。都是他們會先取得個領先優勢，一球好兩球好，即永遠一開波利物浦就好像等入波，他永遠上半場早段梗是嚼到你一球兩球的，那你這個就很多球迷劇本，那你再推演下去就不知道16定17年勝那些奪冠那些劇本，那那些就遲些先算一下了。那大家看到那個這個畫面就是利物浦隊長謝拉特啦，咁其實呢個就係25周年呢個希斯堡慘劇嘅，即係四月中呢個時間啦，永遠就謝拉特其實佢當時都。好似係佢當時8歲定亞灣18歲定10歲左右嘅，咁佢表哥都喺呢個慘劇嗰度喪生啦。咁所以每逢咧，佢喺呢個時間，其實佢都特別有啲傷感，或者係特別搏命嘅。佢喺呢個時期啦，可以叫做咁。最後利物浦就3-2咧，就贏咗呢個曼城啦。咁其實你話睇翻成個大圍英超嘅形勢咧，利物浦好似咧喺個牌面上面攞翻個主動權咯，因為佢之後嗰幾輪嘅聯賽只要唔失分咧，即系 keep 住贏落去咧，咁佢哋咧就會今屆嘅聯賽冠軍啦。大家見到中間顧天奴咧就係射入3-2奠定勝局入球嘅球員啦。咁今集咧我哋主要咧想將個聚焦咧就放喺藍月亮啦，放喺曼城嗰度啊。天野整件粉藍色衫啊，咁啊都可能知道。O K 嗱我要表明先啊，我要表明嗱，我對曼城係冇敵意嘅，同埋一樣嘢就係話咧，我之前唔中意。曼城因为文仙尼嘅啫， 系唔中意曼城，因为文仙尼。 我之前唔中意曼城，因为文仙尼，但系佢而家已经躝屍趌路咗啦，所以咧我对曼城系冇任何敌意嘅。 好，咁啊，嗱，我哋将个聚焦放喺曼城嗰 part 嗰度咧，咁点解咧？嗱，因为好多球迷或者有啲球评家等等啦，即系行内人都觉得喂，曼城好似今时今日喺英超入边都即系唔系第一，都系第二噶啦，即系讲一个人脚啊，甚至乎一啲资金上面嘅投入啊，转会市场。嗰啲動作等等方面咧，即係曼城唔係第一，都係第二。OK， 咁但係點解陷到落嚟咧？佢哋唔喺英超嗰度都佔唔到一啲先機咧？而家失分又會多過利物浦啊，甚至乎都可能會排喺車仔後邊啊之類啦嚇。咁我哋主要探到一下即係有啲原因啦嚇。嗱另外其實除咗英超嗰方面，佢又喺歐聯嗰度都。即係對住稍稍依家已經退色咗嘅巴塞都好似，即係已經都似仲係兩個層次咁。即係你話曼城今時今日，即係你數啲強隊咧，即係皇馬、巴塞啊、拜仁啊咁咧，即係你唔覺得曼城係？即係咁多年啦嚇，而家叫做暴發户咁多年，佢都仲係即係同呢啲都好似仲係格格不入咁。咁我自己咧就即係都想探討一下當中有啲原因啦。咁陣間大家都可以發表一下啦。我自己第一個咧，我覺得啦嚇，佢哋係嗰個西甲三寶啊，成日話呢個爺爺托尼啦嚇，咁啊仲有戴維斯華啦，同埋阿古魯。OK， 呢三個球員咧，佢哋當唔喺陣中嗰陣時咧，對於曼城嗰個打擊咧真係大，因為你譬如你睇到皇馬，就算冇咗 C 朗。同埋4-0贏艾美利亞，就算唔係對艾美利亞，就算之前嘅比賽都，佢冇咗 C 朗，冇咗巴爾，一樣都係狂風掃落葉，係 OK。 係因為西甲裏邊咧， 都懸殊啲啦嚇， 太懸殊，大佬。 係啊，嗱呢個啱嘅，天野啱嘅，都可能係其中一個關係啊。咁另外就其實巴塞都係啦嚇，你掹走美斯，掹走沙維，佢哋甚至乎70-80%嘅比賽都好應付到嘅 ，OK 嘅。咁但係大戰另計啦，咁當然唔同啦。咁但係佢。佢哋冇咗，即係講緊皇馬、巴塞，甚至乎拜仁都好啦。你冇咗列貝利都係即係最後嗰一腳兩腳先出現嘅啫嘛。即係其實佢成個大圍嘅因素冇乜點影響到。咁但係你睇到呢啲球會啦，冇咗啲超級主力咧，佢哋唔會有一個大嘅走樣嘅。咁但係你套翻落曼城嗰度睇，你試下掹走斯華，掹走耶托尼，你再想象下佢哋係點樣踢？其實你諗唔到，唔知嘅。咁就我自己覺得咧，有一個問題就係，曼城係建立唔到一個屬於曼城嘅 form。 即係譬如皇馬就一定係有幾個球星喺度黐呢出啦，咁啊三球四球，咁巴塞就一定係個護傳啊、反搶啊等等，利物浦就一定係快啊、突擊啊，咁車仔一定係防反啊、做好個防守。咁但係曼城咧，你會點樣去形容佢哋？咁所以我覺得曼城好似就係、是。曼城的究竟是怎樣？ 如果你講曼城呢，首先就一定要講啊，你哋叫帕力堅嚟噶。 嗯，帕力堅， 我又叫佢做比利連尼。 O K 啊，啲型 叫慣咗。即係首先你要講呢個比利連尼先咯。 嗯。 即係正如我哋即係都講過，就係比利連尼只不過一個工程師。 嗯。 佢係點樣去將啲人佢砌埋一齊嘅啫？佢又唔係話真係可以帶到隊波咧，即係奪冠唔奪冠嘅。 其實帕力堅尼到而家為止就大約爭少少一年啦嚇，即係 差唔多 講講緊係講緊嚟到曼城嘅時間。起初都有啲球迷擔心，就話特別曼城球迷咧都話喂，這個帕力堅尼其實佢又唔係話認真係一啲超級名帥啦，即係佢喺嗰個佢哋叫 CV 啊，即係嗰度又唔係話相當標青啦。咁即係會唔會佢又唔係一個可以帶領曼城去到冠軍層面嘅？ 你起碼一樣嘢就係話你問你呢個比利連尼佢執教曼城之後咧，佢個功力係一定好過文斯尼先啦。你起碼即係嗱，起碼 歐聯啦， 特別歐聯就雖然話十六強出局嚇， 係係 十六強出局，但係你起碼唔會兩連續兩季文斯尼手上係小組出局啊嘛， 提早出局， 提早出局啊嘛。嗱呢個第一咧，即係嗱，我唔係蛙虎，絕對唔係蛙虎嘅，同埋就係話你起碼一樣嘢就係話佢成功喺中前場咧。阿古魯尼格道爺爺托尼或者迪斯高、四個球員呢是總共入了92球，即曾經亦都是被即傳媒雜誌奉為就 是全歐洲最大火力的一隊球隊， 絕對是啊，是 即係你起碼一樣就係話佢執教之後係有呢啲嘢俾人睇到咯。 即係呢啲係即係咁講，文仙尼時期嘅嘢就冇呢啲嘢咯。 係咪文仙尼嗰啲算把啦？我成日都即係我即係唔好話咩，佢一教加拉塔沙雷嚇。 冇錯冇錯， 即係睇佢幾時死地獄球場啊！真係。 唔係咁誒兩睇一樣嘢嘅咁嗱，先講翻兩個教練嘅分野在於咧文仙尼咧就係穩字不行先嘅，係 啊 係 啊 係啊，咁啊比利連尼咧喺嗰個攻擊上行先，可能始終都係喺一個意甲同一個西甲嗰個方面咧係有啲唔同嘅分別嘅，但係問題啦比利連尼係做咗一個。攻即係組織到前面嗰個進攻咧係非常之好嘅，但係問題係在於中場一啲嘅位置上轉變，同埋甚至後防一啲選人嘅位置下咧，其實咧我對佢都有幾大嘅質疑同有啲疑問嘅。嗱，其實咁講啦，嗱，耶托尼個位啦，其實喺中場重心其實而家係任何一隊波當中都想有嘅球員嚟嘅呢個 狀態。 但係問題係，如果佢受傷嘅時候，邊一個會取替咧？ 應該就查維加西亞啦，即係睇牌面啦， 睇牌面。但問題，我覺得查維加西亞係唔可能適合做到呢一份呢一個位置，佢只可以做 防務嗰邊啦。 唔係，如果做防務嗰邊， 你而家做參謀嘅，你都傷埋喎。 系啊系啊，冇错啊！ 唔系就系问题，嗱呢个就系问题啦，就系爷爷托尼伤咗嘅时候，或者佢休息嘅时候，边一个睇佢咧？就系竟然系查维加西亚，而唔系詹士米拿同埋朗维。 嗯， 因为我会应该咁讲咧，嗱，詹士米拿同朗维，我相信喺同爷爷托尼相比嗰下，佢系争啲嘅。但系胜在如果讲活动范围、讲勤力嘅，系唔会差得过查维加西亚。咁你如果有费南迪。费南边路嘅时候，咁你为何做咩仲要出查维加西亚咧？如果两个都系唔会上去嘅中场，喺中场度负责 hold 波同防守嘅时候，即系你呢一个系比利连奴，系咪你变咗系一个仲保守过文斯尼咧？呢一个系第一个重点。 乜爷爷托尼喺对利物浦嘅场波啦，受伤出咗，即系反而费南边路压前咗啲添噶，即系有阵时喺禁区附近啊三闸线嗰啲位出现咗，即系佢自己即系略即系喺个球员方面，佢见到有一啲变动，佢自己都会有啲微调咯。咁呢个就可能。球員佢都有翻，即係有翻咁上下嗰個叫做腦筋啊，即係唔會話原本係咁踢，但係變完之後都係咁踢，即係費南邊度就有少少我覺得佢喺腦筋上面都唔差嘅。 係腦筋唔差，但係問題嗰個定位上嘅方面咧，就係話查維加西，當你入咗嚟嘅時候，有冇同費南邊度去商討呢個位置上嘅問題咧？同埋其他球員會唔會知道咗一個問題咧？呢個係一個重點嚟嘅，即係你有諗下，如果有得揀嘅詹士，有當時有詹士曼同朗米嘅話，那個活動性範圍係咪會比查維加西會更好咧？嗱，呢個係一個重點啦。咁但係我講講斯華嘅問題。你話斯華係三寶之一啦。 係啊。 但問題係，如果佢入咗正中後面，即係迪斯哥後面個位嘅時候咧，反而係塞車嘅。 我不否認就是他入到中間是做搏腳多、 嗯、 但如果講 sharp 的話他是打兩邊攝入是會好很多的、 嗯、 所以做不到阿古路的事的時候呢其實呢、為什麼開頭說、為什麼、曼城說為什麼入到那麼多球呢其實是因為有迪斯高尼隔到開路、嗯、阿古路在後面就去入攝這個是一個、嗯、是永遠都是 一條 form 但是大衛斯華呢只是做搏腳冇試過入攝，或者佢係做執雞嗰個位，係、 嗯、 呢個位係兩大個分別存在。 嗯、 始終、我都係會覺得啦，如果而家祖維迪叫做有得入嚟踢下，即係開始適應到迪阿古路個位嘅時候咧，係可以有得再諗嘅。但係所以問題話係唔係應該將斯華再擺翻去邊咧？ 我覺得嗱，今場波咧嗱，如果大家有印象嘅話、下半場開始至到六十零分鐘嗰啲時間咧、曼城壓利物浦壓得好緊要，好緊要咁啊！嗰陣時咧，正正阿松講嗰番説話就係、是，其實斯華佢嗰一日係打一個類似前鋒後邊嘅，即係佢個排位， 即係後上前鋒嘅 類似係嗰個位啦。咁但係咧，佢喺四十五至到六十零分鐘嗰啲時間，佢係經常走去左邊同拿斯尼啊，或者走去右邊同詹士米拿去做配合嘅。咁嗰陣時嘅利物浦係真係受壓得好緊要。咁即係可能就雖然佢個排位，即係大家睇嗰啲出場陣容咧，佢可能就係爺爺托尼費南迪奴嘅前面啦，跟住前鋒嘅後邊。咁但係佢喺場入邊嘅走位咧，就會經常走去邊路。兩邊嗰個發動進攻咁就我諗我就唔係好擔心嗰度嘅，因為斯華佢都超級叫做我覺得係曼城最值錢，即係唔係佢就耶托嚟嘅啦，甚至乎西班牙都應該擺翻去打正選啦之後，咁所以我覺得斯華個級數咧，我又唔擔心，即係教練擺死佢喺嗰個位，佢一定喺嗰度踢嘅。 因為往常咧就係見開斯華一褪咗入嚟中間咧，就變咗好似變 咗老 舊，好老舊啦，即係變咗咧耶托嚟，我想定唔想好咧，即係呢個係一個。好有問題，但始終你嗰個思維喺邊度切翻入嚟咧？嗰種感覺咧，同你喺正中間度分波，即係做搏嘅嗰種做法係爭啲，因為佢始終又冇話真係可以耶托嚟嗰啲重炮啊，甚至乎係真係有啲強硬西就闖啊趕關咧，真係呢樣嘢真係爭好遠，始終要打你呢位嘅話。 另外啦，我自己仲覺得有一個 point 啊，我即係覺得嗱，大家睇到呢個拜仁佢如果真係最後猜唔入嘅話，列貝利會上一兩腳之後射下波咁樣噶嘛，或者落賓啦，係或者落賓啦。咁啊，皇馬有 C 朗啦，咁啊，巴塞就有美斯啦嚇，咁啊，利物浦蘇亞雷斯啦嚇。咁但係咧，你睇翻曼城佢個超級球員佢係斯華啦，咁但係斯華佢個超級嘅程度只係在於佢嗰個傳送，佢嗰個上腳，佢個埋門嗰能力咧，其實火候仲係需要鍛鍊嘅。咁但係另外就阿古路佢嗰個能力都係在於個所謂嘅爆炸力啊。咁但係佢如果你話要佢一個冇幾個即係嗰啲迷蹤步嗰啲再搞咧，佢唔得嘅。咁所以我即係覺得咧，譬如車仔夏薩特咁，佢又係有幾個即係過關斬將再埋門嗰能力咧，曼城就欠缺呢個叫做所謂救世主啊。因為你其實爺爺托尼得嘅，咁但係爺爺托尼佢點樣稱咧？佢都仲係一個。中場的球員，但是你話在前線的方面，我覺得如果曼城可以在第二天立到用金錢或者青訓培養，有一個這樣可以一個人可以扭轉到這樣，當然你說我怎樣都說都對，對對都要這些人，是不是？但是曼城你說如果他要想，即我們說他不能夠跟皇馬巴塞齊名，當然是雞蛋裡挑骨頭的，這些東西就一定是 OK。 那我只有少少意見都在這裡， 我想說一說就是他的後防是大鑊， 是嗎？ 後防是大鑊，始終你說整個後防中堅或者什麼那些是打個金賓尼的， 是 金賓尼已經是全隊波最好的中堅， 絕對是啊！今日我諗世界上佢有頭五位中堅都係佢嘅， 因為你始終你最慘一樣嘢就係我即係季初都講啦，你比利連尼咧，佢用人為親咧，只不過係好似話370,000咧就買咗迪米治尼斯翻，但其實我覺得370,000係俾多咗。你知唔知拉素高老師佢打前鋒，你知唔知幾錢喺拜仁買過去噶？賣過去噶？ 是 180,000歐元， 德國前鋒， 我沒有印象多少錢， 180,000，即是高老師打前鋒，一個入波那麼高 的老球員是180,000，但如果你買一個中堅好像迪米治尼斯，其實他的歲數跟高老師差不多，是好像三百七萬一個得，我覺得就是說是給多了他，但當然對於油王來說是覺得濕濕碎啦， 但我覺得真的買貴了咯， 但係見你係曼城咁嘅水魚， 係啊， 唔係即係好老實，你見到譬如我係第二間球會的老細，見到曼城出價買我啲人咧，起碼提起碼漲價三四成先啦。OK 噶嗱，咁曼城呢度如果大家有啲咩睇法咧，都可以留下言啊，或者交流一下啦，去熱血大球像群組啊等等嘅渠道啦，或者天下足球啦嗱。咁阿松坐得喺度啦，好多比賽嘅經驗啦，咁我哋適逢就趁住兩三分鐘時間啦，好快咁講埋啦呢場。英格兰足总杯四强嗰个对碰入边咧，阿仙奴对韦根咧，嗱咁啊，最后去到十二码阶段就要分胜负啦。咁嗱嗰个过程咧，咁啊会有另外一啲特别节目会同大家交代翻。咁我哋今集嗰个聚焦咧，主要就放喺喂互射十二码阶段啦。好多譬如评述员啊，或者大家坐埋一齐睇波，喂今次十二码冇高低喎，阿仙奴小心啲。即系即讲紧嗰样嘢就是，好似射十二码嘅时候，弱队又称先啲，强队啊个优势会拉翻匀。系其实射十二码系咪真系冇高低咧？ 其實不會冇高低，其實你當你經過咗120分鐘的時候呢，其實你的體力上已經是消耗得七七八八，但問題是唯一是你那個心理質素是怎樣可以取決於你的決定。 阿松就高低就是講緊心理質素高就著數一點，低自然差一點，會不會其實這個講法很有趣的，有些人就說喂高低我是講緊那個競爭的方法，大家都是放在那裡一個人射一個人守，都是距離十二碼，有些人就解釋那個高低就是在個規矩的方面。阿松哥這個當然對啦，特別我們教波或者球員， 如果講那個高低的話，我想是那個球射嗰個球員嘅嗰個射術啦，同埋守龍門嗰個守龍門嗰個手法，同埋觀察嘅能觀察嗰、那個觀察嗰個做法。嗱，你咁講咧，嗱，以球以守龍門嗰、那個為觀察點啦。當球員咧，如果習慣性有一啲射門嘅方法咧，佢有一啲位置上咧係好似偏左或者偏右嗰個情況，即係類似攞一啲嘅平衡位咁樣嘅。即系咧，我会咁讲，即系好似我好似上次咁讲，汤坚斯话十二码球波打手啦，其实佢有啲系叫做攞平衡位嘅。 系 咁有啲球员咧攞啲平衡位或者一啲习惯位咧，系会射去右边嘅。而个龙门，令到龙门嗰一刻咧，系会有即系会捉到佢脚影，捉到佢脚法同埋佢走法。即系佢射之前嗰刻可以即刻可以判断到嘅一样嘢，即系好似有卡神同埋法比安斯基啦，有两个唔同嘅反应咧。卡神咧就系、是用个形嚟吓你嘅。即係周圍喐下， 整色整水啊嗰啲，嗱啲相可以一路好快咁去啦嚇。 係啦，咁反而咧係阿法比安斯基咧就企喺度，就好似以前阿簡尼啊、雲達沙嗰類係企喺度唔喐，係嚇你嘅。好似呢一下嗱，哥利信啦，呢一球嘅時候射波嗰下係窒嘅。我唔知佢嘅心理狀態係想嚇阿法比安斯基，但係依一下話俾你聽，射完之後，法比安斯基係救到。 哥利神呢個好似係韋根嘅第二球啊！我記得咧，佢走到埋去咧，我已經知道，即係佢走咗幾步，我知佢唔入，因為佢個頭兩步係快嘅，跟住突然間第三四五步無啦啦放慢咗，個人放軟皮皮咁走埋去都冇力。 因為個心理質素問題咧， 呢個係一嚟個心理質素， 因為可能去到嗰個位置心大心細射邊邊咧，會唔會咧？ 絕對有機會，因為如果你係一個好決段嘅人咧，你嘅眼神系可以话俾你听，个一切系究竟你系会射边边，而法比安斯基系正正系接触系唔系喺佢嘅眼神，而系佢嘅走位同个射嗰下嗰一下。 唔系你阿松提到眼神嗰度咧，嗱阵间有阿迪达张相去睇啊，喂，你睇到阿迪达嗰张相咧，你已经知道佢入噶啦，即系咧佢嗰个眼神咧，佢已经嗱，佢话俾你听，佢已经谂定自己射边一边嘅，佢系好肯定嘅，你睇佢嘅眼神咧系好 firm 嘅。咁第二样嘢就系头先阿松提到哥利神嗰度咧，我有一个相反例子，就是、你大家睇下卡士唐，佢走埋去咧。嗰三四步咧好快嘅，好肯定嘅。咁但系你睇翻哥利神走埋去咧，佢最尾嗰兩步咧好慢嘅，即系軟奶奶嘅。即系你睇到佢咧嗰幾步就知佢唔入咯嚇。咁我自己教波又好啊，踢波又好咧，我自己同自己講咧，同啲球員講咧，記住，即系我哋咧互射十二碼，咪喺中線嗰度，大家搭住膊頭嘅十一個人。其實最危險咧就係你喺十一個人行埋去執波嗰段路啊，你個壓力係超級大嘅。嗱，我諗阿松都知嗱我。自己一個秘訣咧，就係咧行埋去嗰個刻，千祈唔好有雜念。即係你講得俗啲，就係乜都唔好諗，係真係你諗定射右邊就右邊，中間就中間，勁 band 就勁 band 嚇。咁你咧？我記得之前咧，阿文傑同阿 Tommy 唔喺度。而家你好似2007年定2009年，羅馬咧對呢個阿仙奴喺歐聯十六強射十二碼，羅馬輸咗嘅。最後咧係東尼圖射失嘅，東尼圖自己賽後咧佢就話。 我當時我平時練波咧，我係射開嗰個方向嘅。咁但我見到龍門咧，好似想撲去嗰個方向。咁最後佢係自己亂咁射，結果飛咗機。咁所以咧，其實你真係唔好理人哋啦。譬如阿松咁啦，你如果你射十二碼，你會唔會望一望人哋個龍門咧？ 絕對會，即係 守門員啦。 即係我會選擇我會係會望個球員嗰、那個龍門係想咩位先？依樣嘢好緊要。因为你话唔好听啊，你要自己都要谂下，你自己要射咩位，同埋你射嗰下之前，你会唔可以压到个龙门先？ 嗯， 呢、這个系好，呢、這个系几乎系讲自己的心理质素。 呢、這个就好似最活生生例子就巴洛迪利啦，佢最兴啦，好兴窒一窒，睇下你龙门，诶喐边边咁啊射另外一边啦吓。 即系好似嗰句啦，咪嗰次俾连下扣咗，因为佢唔受压啦嘛。 同埋真系压力会好大咯。你咩？即系咪你强如想当年我哋僆仔睇波帕天尼呢啲世界级嘅球员咧？都會打飛機炒高喎， 係巴治奧啦， 係啊， 斯朗啦， 巴治奧啊，斯朗喂，碧咸都係啦，即係唔係蛙虎啊？呢、這個碧咸真係射唔入。 而家或者呢一張相可以話俾你聽，阿卡特維話俾你聽，其實呢一球第一球射我都唔係好有信心射呢一刻，真係佢好有啲好迷茫咁感覺。所以頭先講嘅嗰射直情係俾法國司機已經捉到路，因為佢個走所有嘅我講話龍門係會注重佢個走勢同佢射術，射嗰下個佢會喺超邊。 嗱，十二碼呢啲話題咧真係好過癮嘅啦，畫面可以翻嚟，即係咧明明咧十二碼就係、是、真係即係阿叔話就係即係一係入一係唔入，但係都唔知點解咧，你一講十二碼咧，即係成個鐘都可以講得出嘅啦。 咁啊， 即係唔係真係明明唔係入就唔入嘅啦，大佬。但係我哋咁樣吹水咧，都真係可以有排吹，好鬼過癮。 我會覺得呢、這個。是真的有得做，因為有路可以睺到呢、這個真係。 咁啊嚇，或者第二啲渠道啦，可能周中就皇馬對巴塞，可能要射十二碼咧嚇，咁或者其他歐聯啊，之後等等啦嚇。咁啊，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就差唔多啦，嚟到呢一度啦嚇。咁嚟緊仲有其他節目再同大家見面，拜拜。 拜拜。